僵尸先生，原著黄英，播讲绿时吉祥，后期自聪。第十九章，原文再续有书接上一回。话说九叔呢，刘爷就跟住秋生啦，跟到去一间屋里面，就见到阿小玉呢只女鬼咧，自己见秋生条衰仔俾只女鬼迷到晕晕顿顿咁，然后出咗法宝，用两块柳叶喺只眼度一抹，就见到女鬼嘅真身。九叔个制起铜钱剑，就同小玉个斗起发上嚟啦。小玉个退到床隔篱，秋生啊仲昏迷紧噶噃，拧转头对住九叔大喝一声，一支支头发就好似刺猬咁样弹起咗，跟住成个头飞咗出去啦。九叔闪身一避，拧转头对住个飞头，左手啊铜钱短剑，右手掹出桃木剑，对住小玉就讲啦：八婆，我今晚收咗你。慢慢就一步步向前逼近，而呢个时候咧，小玉个头就喺前边啫，个身咧就喺九叔个背后。突然间个身就飞咗过嚟，捉住咗九叔只手。九叔一惊，两把剑啊都俾后边只鬼手拧咗落嚟啦。呢个时候，小玉个飞头对住九叔就系咁咬过嚟啦。九叔个心头一谂，剑就虽然跌咗落地啫，但系手指啊仲喐得噶嘛。只见九叔翻手一个剑指，喝咗声，嘿，地下把铜钱剑咧，金光一闪，对住小玉个飞头啊刺咗过去啦。小玉见到飞剑过嚟，避唔切啊，成个飞头就俾把铜钱短剑吉中。当同一阵火花激射，喳一声，铜钱剑落地啦。小玉个飞头咧就被打到去窗外边，两只手踭向后一撞，同时一转身，左脚一蹬地，使咗个铁山靠，膊头一撞，就将小玉嗰半边身砰咁啊撞咗喺墙嗰度。翻身执翻把剑，啱啱企定脚啫，小玉个头又归位啦。九叔啊一招得手，步步进逼啦。桃木剑护喺胸前，左手一个剑诀，回手指一指自己眉心，又对住小玉个头一指，嘿，把铜钱短剑咧又凌空升起，金光一现，兜头啊吉去小玉嗰边啦。小玉个避唔切啦，又中咗一剑，嘣，成个人又弹咗喺床隔篱啦。一边就揞住个心口，一边就大啖喺度喘紧气，望住九叔一步一步咁向后吞啦。九叔知道呢、这个时候收咗佢系最啱噶啦。背插起桃木剑，左手将铜钱短剑握喺手里面，右手喺个剑柄度一掹，成把铜钱短剑咧当堂一拉直，好似条锁链咁，就准备锁去小玉嗰度啦。小玉一个翻身望见秋生喺隔篱咧，呼咁吹一啖气，秋生啊迷迷懵懵坐起身，九叔一窒，咦有人质喺手里面噃，咁啊冇喐到啦。小玉就贴住秋生只耳仔慢慢咁讲啦。 生哥，快啲救我，有人要害我啊。 秋生啊迷迷糊糊咁擘大只眼，揈一揈个头，望住九叔呢边呢。九叔手里边呢係揸住一条掹长咗嘅铜钱短剑，好似条锁链咁啊。而秋生眼里边见到呢就係武时威个样嚟㗎噃。只见呢个幻觉里边，武时威呢咸咸湿湿咁攞住条锁链一套，就套咗喺小玉条颈上面拉过去啦。心里面一惊，哇，咁仲得了嘅？即时啊，揈揈头，成个弹起啊，跳起身。而九叔呢个时候咧，铜钱剑锁咧就已经锁住咗小玉条颈，拉咗嚟近身呢边，右手一翻，黄符出现喺手里边，对住小玉嘅心口贴过去啦。小玉俾道符一贴，啊，咁一声怪叫，就褪咗喺墙嗰边。秋生见到嗰个师傅系武时威嘅样嚟噶嘛？一睇到武时威竟然空袭啊小玉，势系假啦，立起衫就冲上去啦。而九叔呢个时候咧，正攞住第二道符，谂住一拍就拍到云飞魄散噶。突然间只手啊俾秋生捉住，心里边系一窒啦，就望住秋生做咩啊？话都未讲完啫，秋生一个擒拿手，斗把一刮，啪一声就刮喺九叔块面度。九叔啊，俾秋生打到懵咗，一摸块面望住佢，衰仔，仔字都未讲完，眼前一黑，秋生啊一拳中咗佢个鼻度，九叔啊俾打到成个趴咗喺地。秋生呢个时候对住九叔讲咯， 你咁嘅武士威啊，恰我条女？ 啱啱讲紧啫，小玉就喺后边叫啦。 信哥，信哥，帮我解开啲锁链佢咯。 丑生啊，拧翻转头，见到小玉俾铜钱剑锁禁锢住，一个箭步冲上去啦。 啊，唔使惊，我帮你解咗佢啊。 九叔啊，见到啊急啦，一路捽捽个面，一路就讲啦： 喂，衰仔，你懵噶，唔好立乱改啊！ 讲住就冲上去啦。秋生啊，听唔到后面有人嗌佢系师傅嚟噶嘛，头都唔拧咁就解紧个铜钱剑锁啦。九叔冲到秋生后面，一嘢拿住佢心领，向后一扯，秋生啊成个俾掹咗后面，跟住佢就翻身还手啦，一拳就对住九叔个头又打过去。九叔左手一夹挡住秋生嘅拳，秋生见到一拳不成，左脚一个穿心腿就蹬出去啦。咁嗱，秋生啲功夫啊，九叔教噶嘛。九叔一见到左脚脚尖一点，成个身向左边一拧，右脚一抬，挡住咗秋生只脚。另外一只手咧，一拧一扣，扣住咗秋生嘅手踭，右脚膝头哥隔住秋生嘅大髀，就当中一撑，就将秋生啊弹咗喺墙上边。九叔见到个迷迷懵懵嘅样，知道佢啊产生幻觉，俾鬼迷啦，咪真系打咧打唔落手嘅。两只手一交叉往里边一扣，单手啊扛住咗秋生啦。阿心里边一边啊闹住啲死衰仔，左手就喺衫袋里边揞一张黄符，一道清醒嘅灵光咧就喺个黄符里边乍现，系一道清醒符嚟嘅。九叔个默念咒语，就谂住贴去秋生嘅额头度啦。秋生眼里边嘅师傅咧，就变咗系武士威，揞咗啲钱嚟贿赂佢。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头一歪，九叔道符贴歪咗，啪咁啊贴咗喺埲墙度啦。九叔成个一窒，咦，佢识避嘅？秋生啱啱避开啫，双手啊俾师傅制住噶嘛。另歪块面对住九叔攞符个手臂啊，一啖啊噬咗落去。九叔啊痛啦，哎呀，咁就放咗手啦。九叔只手一松啫，秋生啊反手立住师傅嘅衣领就话啦： 你个武士威啊，想用钱嚟收买我，冇咁易。 一路讲，一个头锤撞到九叔个头度啦，砰一声，九叔啊被撞到金星乱舞，随即个肚一痛，就已经中咗秋生一个上勾拳，痛到啊成个跪低。 哇，呢、这个衰仔了， 啱啱举只手嚟指住秋生啫，秋生举只手。一边就喺度讲：，喺我今日仲唔教训下你呢个人啊？咯，兜头啊，扑咗落去九叔度。唉，都唔知系咪报应。九叔平时又系咁样扑佢哋噶嘛？今次轮到佢挨咗徒弟一嘢，揞住个头碌咗喺隔篱，头痛，心仲痛。秋生呢个时候就冇理咁多啦，行去小玉嗰度啊，帮佢解锁啦。九叔见到秋生行过去解锁，一路揞住个头。今次激出真火嚟啦，咬牙切齿立起个三袖，一路捽住个头， 你个仆街仔啊！ 箭步一蹬，执住秋生嘅后领向后一拖，秋生嘅成个人俾佢拖咗后面。九叔反手立住佢嘅头发，用膝头哥顶住佢后颈，右脚一翘，翘住佢嘅膊头，喐唔到啦。 衰仔作我， 一边讲住，一边就捻起个凤眼锤。兜秋生的头就凿过去了，一下两下咁系咁凿， 衰仔衰仔， 秋生啊俾九叔凿到个头啊烫到不得了，揞住个头系咁喺度嗌救命。九叔啊出完气啦，将秋生啊成个的起，兜落有一脚就将秋生绊咗喺地度啦。拧转身一睇小玉， 仆街都系你个死八婆， 左手剑缺一捻，变成锁链嘅铜钱剑啊立得更紧啊。小玉就嗌啦： 信哥，救我啊！ 九叔睬你都傻啊，向后一掹，就将小玉就掹咗过嚟呢边。而喺呢个时候，小玉件衫亦都扯开咗一半啦。秋生啊，揞住个头，见到眼里边系阿武士威喺度强暴紧阿小玉咁款，痛都唔记得啦。一个卧狗抢屎，一头锤就撞去九叔个腰骨嗰度啦。九叔个腰一痛，哎呀咁样。整个人就被撞到碌咗落地下。秋生见到一下得手啊，唔解恨啦，抽起隔篱张凳对住九叔个兜头拍落去啦。九叔一见到你个衰仔礼真㗎，都顾唔得小玉啦，举手就遮住自己，乒乓一声 将凳打到粉碎。九叔就惨咯，打到甩臼咁滞，翻身一碌就碌到去墙边嗰度，系咁揞住个膊头啦。秋生呢见得手啦，就即刻过去帮小玉解锁啦。九叔见到呢条死仔系美玩美聊咁样喺度阻住，拿起隔篱张凳谂住兜头剥落秋生度啦，但系只手啱啱举起啫，唉，始终都系自己徒弟啊，不由得劈咗一声，推开张凳，一手拍地，成个人凌空就飞起，两只脚夹住秋生嘅头，一个转身，将秋生成个夹咗落地啦。而秋生呢个时候呢，已经解咗一半嘅锁啦。九叔只脚夹住秋生条颈，身一卷，手一伸，就拉住咗铜钱锁啦。情急之下向后一掹，成把铜钱锁竟然掹咗出嚟啦。小玉见到锁终于解开啦，一个翻身，破窗就飞咗出去。而呢个时候狂风大作，本来好地地嘅一间屋，突然间就刮起咗一道怪风，吹到成间屋啲家私啊、屏风啊嗰啲嘢立立咁乱，乒铃乒铃。秋生呢个时候都好似被打醒咗咁样啦，俾眼前发生一切吓到呆咗。呢个时候头壳顶上边，咔啦咔啦咔啦咔啦，冧楼咁款啊！九叔单手啊扯住秋生向后一拖，哗咁咁一下，屋嘅横梁啊砸咗落嚟，随即成间屋啊冧咗顶啦。秋生不由得啊吓出咗一身冷汗，打咗冷震，终于吓醒咗咯。望望九叔，师傅，九叔啊蓬头垢面咁样，而佢左手嘅三袖啊仲挡喺秋生嘅前面添。呢、这个师傅啊真系口硬心软啊，唔话得嘅。秋生啊成个人呆呆滞滞咁样，慢慢攣翻起身，见到一片残门败瓦，一路拗住个头，咳下咳下咁行过去。点会咁噶？我系咪发紧梦啊？九叔啊喝过去啦，发梦俾鬼迷啊衰仔！秋生啊一拍自己嘅头，哎呀，我一早应该谂到噶啦。不过好彩发现得迟啫， 迟！如果唔系我及时嚟到救你，你早就精尽人亡啦，衰仔仲话迟。 唉，师傅就系、是、因为发现得迟啊嘛，咁我先享受到下温柔香啫噃。如果一早知道佢系只女鬼啊，我边有咁风流快活嘅日子过下呢？你话讲讲下，条衰仔仲喺度吞口水添。 九叔望住佢咁唔成器嘅样，激到一巴就刮咗过去啦。咁好啦， 小玉就逃走咗， 而秋生呢就俾九叔的返去二庄嗰度咯。跟住落嚟又会点？我哋听日再讲。明月吐光，阴风吹柳巷，是女鬼觅爱郎。谁人愿爱凄厉鬼新娘？陪伴女鬼深宵偷拜月光，明月吐光，冤鬼风里荡，夜更深，雾更寒，游魂踏遍幽寂路上，寻觅替身，任风吹落月光。